他既不是山东的，也不是陕北的啊，也可能不是河南的，不是辽西的，因为每一个地方都会有这样的好孩子。每天日理万机的国家领导人，对于家乡又有着怎样的情怀？总之当时他就说了一句话啊，回到这里就等于回到家了，请代我向家乡人民问好。揭开尘封的旧事，闻听历史与回忆，欢迎收听旧闻节目《往事》 第73集。敦仪皇贵妃已经领着敬意皇贵妃进了屋子，小妹赶快走过去给皇贵妃请安。好懂事的姑娘啊！敬意皇贵妃一把把小妹扶起来，上下打量着说，好漂亮的脸蛋儿，身材也挺好的。小妹听了心里非常高兴，也仔细地看了看敬意皇贵妃，不禁吃一惊，远看着貌若天仙，而近看却是非常的老气，满脸的皱纹，只不过隐藏在上好的宫粉之下，很远的距离不容易发觉罢了。心想，如果自己被选中了，十几年后是不是也会变成这个样子呢？小妹不禁在心里暗暗地问着。小妹心烦意乱地想着，只听敦仪皇贵妃对敬仪皇贵妃说， 我们家已经有了一个人在这受罪，不能再有了，我想故意让我的小妹选不上，你看好不好？ 这样最好啊，不过你用什么方法呢？ 我想让她穿件蓝衣服，老佛爷不是不喜欢蓝的吗？ 不行啊，你明明知道她讨厌蓝的，可偏偏让你的小妹穿蓝色，她不认为那是小妹故意和她作对吗？ 是啊，我怎么没想到这一步，多亏你提醒了我，不然的话说不定真会出什么乱子呢。 敦仪皇贵妃一听啊，恍然大悟， 那我又该怎么办？总得想个办法。 你看去托一下大哥哥行不行？大哥哥是荣寿公主，留住宫中的八个秀女，除了桂祥家的女儿以外，都归荣寿公主考察言行举止，能从她那里疏通一下，倒是个不错的办法。 这是个好办法，不过应该怎么说呢？ 她是你的小妹，你不便去说，还是我替你去说吧，就说你小妹身子不好。 那我这里就多谢您了。 小妹听着听着不禁长长地喘了一口气。立皇后的日子选在正月初五，在这几天前，李莲英就指使李三顺、李桂和在宫中放出口风，说这次皇上选的皇后必然是慈禧太后的内侄女，或者光绪皇帝的表妹，因为那样是亲上加亲，是再好不过的事了，企图在宫中造成这样一种舆论形式，也就是光绪皇帝选皇后只能选桂祥的女儿，慈禧太后的内侄女，光绪皇帝的表妹。这样一来，整个宫中便像炸开了锅一样，议论纷纷。 哎，你们说那柄镶金玉如意到底会落在谁的手里啊？ 方家园是皇帝的舅舅家，李后自然该选桂祥的女儿，她又是老佛爷的内侄女，老佛爷让她参选，看来是非皇后不当啊。 你看她那样还想当皇后， 如果皇帝选了她，我都会为她痛心一辈子。 皇后到底是老佛爷选还是皇上自己来选啊？ 听老佛爷一直在说，要皇帝自己放开眼光，亲自挑选。谁知道呢？说不定老佛爷还是口是心非呢。皇上那么怕老佛爷，只要老佛爷一使眼色，皇上即使看中了谁，也不敢自己做主啊。老佛爷如果不想让他的那侄女当皇后，会提前把她撂了。既然走到这一步，老佛爷的心不是明摆着的吗？就看皇帝怎么想了。如果实在不喜欢他的表妹的话，就会挑一个自己合意的。哎，我说呀，不管如何说，老佛爷的那侄女可能性最大，毕竟是近水楼台先得月呀。这些议论声啊，不能不传到光绪皇帝的耳朵里，所以他感到万分的苦恼。他清楚地知道，慈禧太后既然让他的内侄女参选，其用意就是让他当选皇后，以便在他身边安插一个最大的亲信。而慈禧太后的种种表现，也说明了他想让他的内侄女当皇后，自己能违反他的心意吗？如果不违反他的心意，选了慈禧太后的那侄女，那自己一生的幸福也就有可能毁在他手里。因为光绪皇帝见过自己的这位表妹，不但长相平平，而且也没什么性格，自己和她说不上什么感情，只是见面的时候点点头说两句话。并且有的时候啊，自己的这位表妹和慈禧太后在一块的时候，只是一味地讨慈禧太后的喜欢，光绪皇帝看着就来气。但是如果违反了慈禧太后的心意，那他的目的达不到，对自己也不会善罢甘休。光绪皇帝恨恨地骂道：朕窝囊，堂堂一国之君，连给自己选择合宜的皇后的权利都没有，真是活着不如死了。光绪皇帝在心情不好的时候，倾诉烦恼的一个最好的对象，就是他的老师翁同龢。光绪皇帝刚想说什么，翁同龢却制止了他。他知道光绪皇帝要说的是什么，并且他也在外面听说了议论。翁同龢问道：皇上打算怎么办呢？光绪皇帝只是摇了摇头，没有说话。你喜欢他吗？ 我从小就见过他，不喜欢他。 皇上应该从大局着想，不能只从自己个人恩怨出发。 如果我连这点权利都没有，我还算是一个什么国君呢？ 老佛爷给你说过他的意思吗？ 说过呀，他说要我自己放出眼光来，选出我最中意的皇后来。 那么他还给你说过别的吗？ 也说过，他在我面前只是称赞他的侄女长得好，心也好，要我好好的关照关照他。我就不知道他长得到底哪一个地方好，他只会谄媚讨好老佛爷，心又好在哪个地方？ 皇上，这不明摆着吗？老佛爷想让皇上选他的内侄女为皇后，皇上可不要违反了老佛爷的这层意思啊。 可我实在对这个表妹提不起一点兴趣来，以后让我怎么和她生活在一起呢？ 哎，生活不到一起也得迁就，皇上要为以后的亲政着想，为重振清朝雄风而着想啊。 亲政？哼，我不知道我什么时候才能亲政，我不知道老佛爷什么时候才能训政完，我不知道老佛爷什么时候才能把权力完全交给我。 这一下子让翁同龢深为不安，也深为的懊恼。皇帝这时候啊，已经流下眼泪了。 天子落泪岂是等闲之事啊？所以赶紧站起来问道， 必然是臣的话惹了皇上。 哎，不， 与你不相干，皇上这句话错了。皇上之隆身，原天下臣民之殷切期望，至重至贵，怎么可以轻易自责呀？ 我一想到以后有一个母夜叉睡在我身边，我就感到毛骨悚然。不过皇上还是要从大局出发。 那你是想让我选那个丑女人做皇后是不是？ 是。 不， 我即使死了也要为自己选一个合宜的皇后。 翁同龢看到这样情景，简直是痛心极了。看到光绪皇帝这个模样，也就不难理解汉武帝为什么对他的表妹阿娇不冷不热的。他明白光绪皇帝那颗渴望自由爱情的心，不忍心再违心地劝他非要他选慈禧太后的内侄女为后。其实翁同龢又何曾不想让光绪皇帝选择一个自己称心如意的皇后呢？只是都是形势所逼，而翁同龢不得不去履行一个老师的职责。 那皇上就看着办吧，不过也不要太死板，要见机行事。 师父，我知道自己该怎么做。 立皇后的日子选在十月初五，这是呈懿旨特选的良辰吉日，时辰是天还没亮的寅时。立后的地点在修和殿。修和殿灯烛通明，炉火熊熊，一切陈设御座仍然是披着黄缎以外，其他都换成大红色，显得喜气洋洋。八名秀女又经过一番淘汰，最后出现在修和殿的只剩下五个人，除了桂祥的女儿以外，还有德心和常旭家的两双姐妹花。忽然间听到太监传呼慈禧太后驾到了，他没有坐软轿，因为储秀宫到修和殿距离非常近。慈禧太后走在开道的太监之后，李莲英随在一边，一会儿望着地面，一会儿又望着前面，嘴里还不断地招呼着， 老佛爷走好，您慢一点。 紧随在慈禧太后身后的是光绪皇帝，然后是荣寿公主、福坤夫人、荣禄夫人，除这一公主两命妇以外，再也没有别的福晋命妇。当时沐雨立后的时候，诸王福晋只要是全福太太，没有不参加盛典的。而这次慈禧太后并没有传召，因为如果传召的话，第一个便是醇亲王福晋，而这正是慈禧太后所忌讳的。尤其是这几年皇帝将要亲政了，自己将要归政，慈禧太后更是经常有意无意地表示皇帝是一人之子，而皇帝的母亲只能是太后。为了在立后的今天能让儿媳妇儿只有一个婆婆而没有第二个婆婆，就更不能有醇亲王福晋在场。但是如果宣召他人而唯独没有醇亲王福晋，也未免大伤感情，所以一概不宣召。光绪皇帝搀扶着慈禧太后在已经设好的宝座上坐定了，自己便在御案一旁站着。慈禧太后首先问道， 福坤呢？在外面等着呢。 李莲英说完便回头叫小太监把福坤叫来。福坤来到宫殿给慈禧太后磕了一个头说， 臣福坤给老佛爷请安，老佛爷有话尽管吩咐好了。 都准备好了吗？ 都准备好了。 军机处通知了吗？ 也通知了，孙玉文和李亲王已经进宫，喜诏由南书房翰林预备，也都全准备妥当。 很好，待会儿啊，乾坤一定就宣旨。 慈禧太后又对在一旁的李莲英说， 把东西都摆出来吧。 是老佛爷。 李莲英向身后挥了挥手，接着便有三个太监捧着三个锦盒一起弯腰向前走。李莲英揭开锦盒，将一柄镶金玉如意供在宝座前面的长桌子上，又在如意两边各摆放一对荷包。荷包啊，一律是红缎缝制的，绣的是鸳鸯，非常的鲜艳。这三样东西一摆出来，众人便纳闷了。以前选后所用的信物只是一如意一荷包，候选秀女被授以如意便是统摄元宫的皇后，得到荷包的秀女被封为皇贵妃或者贵妃。可是如今呢，荷包竟然有两对之多。但是仔细一想也就不奇怪了，候选秀女总共只有五名，信物便有五个，不用说那如意是授给慈禧太后的内侄女，两对荷包是授给两双姐妹花的。这大概也是慈禧太后想让她的内侄女当皇后的良苦用心， 也是给光绪皇帝一个明显的暗示。 众人正在这样思索着，慈禧太后忽然开口说， 福坤，把入选的秀女都带上来吧。 福坤领旨退出了大殿外，赶忙吩咐在西偏小屋待命的司官将最后入选的五名秀女传召上殿。五位秀女早就等在那儿了，每人有两个内务府的嬷嬷们照料。这些嬷嬷们照料得十分殷勤，都希望自己照料的秀女能够入选，那样对他们来说呀，不但是一件很荣幸的事情，说不定以后什么时候还可以跟着沾光。他们一会儿替秀女们梳梳头发，一会儿啊替他们补织天坟，前后左右仔细端详，甚怕有一处不周到。听到传召，五名秀女赶紧一字排开，由福坤领着进殿。领头的自然是桂祥的女儿叶赫那拉氏，其次是德新家的两姐妹，最后是长绪家的两姐妹，大的15岁，小的才13岁，一双乌溜溜的大眼睛，稚气未脱。进殿以后先向太后和皇上行礼，接着是跪拜报名。完毕以后慈禧太后说， 你们都去忙吧。 等五名秀女站起来以后，众人便以为自己猜测不会错了。皇后自然是领头的叶赫那拉氏，两双姐妹花必定是两个贵妃两个嫔妃，而且是德新家的两姐妹花封为贵妃，长绪家的两姐妹花封为嫔妃。 因为这不但可以从走路的位置看出来，而且因为常旭家的姐妹中最小的才13岁，封为贵妃，时候尚早。慈禧太后大叫着： 皇帝，儿子在。 侍立在御案旁边的光绪皇帝赶紧转向慈禧太后： 你自己做主来挑选吧，看看谁可以当皇后，你认为何意呢，就把如意给他。 这是大事，还是请皇额娘来为儿做主，儿子不敢擅自行事。 哎，还是由你自己挑更好。 啊，还是请皇额娘替儿子选。 我知道你啊有孝心，你自己选的最合意的，也一定是我最合意的。 那儿子就恭敬不如从命。 皇帝要的就是这个效果。既然让我自己来选，那我就要选自己最合意的了。 到时候如果不合你的意，看你还有什么话要说。 光绪皇帝跪着接过慈禧太后拿过来的如意以后，便缓缓地向五名秀女走去。现在这柄如意交给谁，实在是很明白的事，因此大家只有看热闹的心情，并不觉得紧张。所有视线自然都集中在皇帝面前，尤其是那柄玉如意上面。光绪皇帝心目中的皇后，在第一次选秀女的时候就已经定下来，在那以后的屡次复选中，光绪皇帝的心也就更加坚定了。他觉得如果慈禧太后不让自己来选便罢了，而一旦让自己来选，便一定要选自己心目中的那位天使。 听众朋友，刚才您听到的是旧闻节目《往事》，欢迎您继续关注节目的更新。 每个夜晚来临的时候，孤独总在我左右，每个黄昏心跳的等候，是我无限的温柔。每次面对你的时候，不敢看你的双眸，在我温柔的笑容背后，有多少泪水哀愁。时空怎么转变，世界怎么改变，你的爱总在我心间，你是否明白。我想超越这平凡的生活，注定现在暂时漂泊，无法停止我内心的狂热，对未来的执着。拥抱着你时空怎么转变，世界怎么改变，你的爱总在我心间，

解了，有点哀愁不过是相互作用了。 北京时间22点整。